嗱，咁啊，計呢個復仇者之後咧，又有一套又好 fans 向嘅嘢啊，又續集咁啊，前傳咁啊，就鬼探啦。 係。 咁我覺得啲都係啲好中意啲靈異節目啊，嗰啲朋友就好中意嘅。上一輯。 係。 話拍得好好添，係啊。咁啊，咁而家去到第二輯啦，咁啊前傳嚟嘅，咁啊講翻啊呢個大佬孝嗰個角色叫咩話？咩司馬志全係嘛？ 係冇錯。 咁到底佢最初點遇到個師傅？咁啊即係啊鄭少秋嘅咧，咁啊咁啊咁啊咁啦，個引子就咁啦。咁我都係立睇個頭一集就飛咗去睇下 Iron Man 嘅啫。OK， 冇啦，我都冇興趣睇落去啦。好，咁啊大家講下啦，呢一套好似大家都有睇過，係啦。係。係。咁即係咁 fans 向，即係話咧，佢都係佢愛情嚟㗎啦，即係又係啊，即係佢哋用愛嚟去形容啊嘛，佢中意呢樣嘢，佢就覺得好。咁你即係對我哋冇對冇對佢冇愛嘅，其實我哋就會睇唔中意睇，係就係一樣嘅啫。OK， 咁啊呢套嘢個朵未大到嚇復仇者咁啫，係。 係。 OK， 咁啊好啦，咁啊大家睇咗，大家覺得點？大家講下啦，我就好麻麻地係。 咁就我就其實對上即係上次嘅鬼探咧，我係睇咗開頭少少嘅啫，其實都係。 係。 即係我都冇乜心機追落去㗎，其實都係。 嗯。 咁至於今次話就話有個前傳喎，咁咪儘管睇一睇啦，咁啊睇下發生咩事啦。睇完之後咧，咁我覺得呢個上次原來我冇追落去嘅第一集咧，都仲好過呢集啊，我覺得係。 哦，係。 哦。即係仲衰啲，仲衰啲。 因為我講翻， 唔係喎，但係分分反而今次係睇曬今個禮拜咁多集嘅喎，係咪？ 因為我食飯嗰陣時冇嘢做。 哦，即係咁樣 ，OK。 即係一路食住飯。 佢又做緊，咁咪不如睇下啦，咁啫。 不 唔係專登嘅，係啊。 反正我都係20分鐘一集，好快睇完。 係。明白。 咁第一點解我覺得第一輯好睇啲咧？因為第一輯嗰個演員嘅組合。即或者角色嘅組合咧，我覺得係有趣過呢一輯啊。 例如係點咧？嗱，如果你當大家冇睇過，你講翻嚟。 例如第一輯咧，咁佢就有有個差婆啊，蔣祖曼咁啊，佢係堅信即係冇靈異嘅。 唔信有鬼咁啦。嚇！ 咁趙仲恆嗰個就擺到明係一個茅山師傅啦，咁樣。 係。 咁就有一個戲劇性嘅衝突啊！喺呢度。 係啊。 同埋佢嗰個咩第七行動組。咁裏面有一男一女，咁我覺得嗰兩個角色都得意嘅，即係負責搞笑佢哋都做到佢哋要做嘅嘢嘅。 係， 咁變咗成組角色撞出嚟咧，我覺得係有趣啲嘅。 唔係話佢好好睇啊，比起今次 有趣啲咋？ 比起今次呢套 睇落去啦，係，因為我睇咗開頭五集嘅啫，其實嗰個都係。 嗯， 係。 即係我係覺得好睇啲啫，即係起碼。有時都幾好笑嘅，我覺得嗰一男一女嗰兩個隊員 係 去到呢度嘅啫。 哦，即係你反而覺得個一男一女隊員好睇，就唔係啊大佬孝同嗰個差婆係啊。 蔣祖曼，我個人中意睇嘅本身 係個角色喎，你係嗰個人，你嗰個演員啊嘛。 中意睇啊！ 個演員就當然冇問題啦，但係你唔覺得嗰個角色咧係即係好刻意咧被佢哋貶低嘅咩？即係總之你呢扎咧。 是 啊、但係佢唔信有鬼嘅人咧， 錯曬嘅， 係錯曬嘅，即係其實佢直情當佢曹雲威咁處理啊， 係， 即係一個下把嘅角色嚟嘅，所以你呢一出嚟講即係講理性嘢嗰啲人咧，係其實佢哋先係冇腦嘅， 嗯， 啊、你 有問題 嘅， 因為咧，佢個我成日覺得佢鬼探第一集呢個組合其實係好 expire 嘅，本來係 冇錯，冇錯， 嚇，但係佢點知佢？變成理性嗰邊完全冇得發揮咧，就變咗單向咧。咁其實呢個係令我戲劇嘅主要原因嚟嘅。 係啊， 嗱呢之後咧，其實阿周年咪就係唔信嗰個啊嘛。 其實鬼塔呢個結構 係啊，根本就係咁但係你有冇覺得佢會貶低阿周年咧？睇之後我就冇啊。係 當然唔會啦，即係大家都有自己嘅理論同埋自己嘅選擇㗎嘛，其實可以係。 是啊，雖然你最尾啊真係有怪都好，咁佢唔會講到咁啊，即係 Scully 蠢㗎啦，佢冇咁講啊。咁 Scully 就算佢去到後來都見過咁多怪嘢，其實佢依然係一個，佢嗰啲其實唔係信同唔信，佢係一個懷疑論者。 即係每一樣嘢，你都係抱有呢個懷疑嘅態度㗎嘛，其實可以。 懷疑論咧就係其實你都要有個證據出嚟咧，咁佢唔係唔信啦，其實佢係你有證據，我咪信咯。 系 嘛？佢冇唔信啦，佢有话佢唔信咩？佢都信噶，后屘咁真系有。 到俾我睇，我咪信咯。 真系成只怪物动喺佢面前，咁佢信噶。 系。 只不过系件案初初发生嗰阵，咁佢就会用一个正常啲去谂嗰个案件。咁 呢个亦都好正常啫，其实 系。系嘛？咁同埋佢同阿 Foxfield 佢唔系嗌交噶，佢都系哦，你讲呢个理论，我讲你个理论，咁其实好有趣噶。好有趣嘅， 所以其实组合其实可以好有趣。 佢唔系对立嘅，首先就呢两件事。 系，冇错冇错。 但系你呢个鬼探一里面咧，佢就将理性同埋你相信灵异，佢做成对立，仲要咧贬低理性。嗱呢个咧，其实就系香港嘅一个一般人啦，即系追呢啲灵异嘅人嘅态度就 系 咁样。 佢今次呢个佢仲系冇一个理性角色添喎，仲系。 系啦。我覺得第二 輯，咁唔係喎，但係冇咗係好啊！我覺得調翻轉，因為咧，你既然咁樣貶低呢個，所以不如唔好有呢個角色啦。 可以 啊，係嘛？嗰個角色都冇作用，嗰張出嚟俾你笑啊！係。 咁但係我覺得唔好嘅就係冇咗個戲劇嘅衝突啊！喺嗰度 係。哦，咁呢個當然㗎啦。但其實你覺得第一輯有咩？佢 冇嘅， 都有，但佢做咗出嚟系冇啊嘛。 要有，其实真系冇嘅。 佢 suppose 有，因为你好明显系一个用理性，一个用灵异，系应该系好好睇。但系发挥出嚟，佢完全贬低咗理性嗰方，咁咪唔好睇咯，就系咁啫嘛。 佢 如果既然系咁，就不如删咗佢啦。咁我意思系咁啫，系。 佢今次可能佢用另一样嘢嚟做呢个冲突咯，就系阿陶大宇同埋阿鄭少秋兩個點樣去將佢拉向去某一方啊嘛，其實就係咯。不過陶大宇嗰度，因為佢開頭第一集第一二集 up 下嘅啫，後面都三四五都冇交代到陶大宇嗰條線。係佢， 我覺得係啊，未講埋先。 係睇喺佢引導阿遊學修斯係阿邵仲恆嗰個角色司馬志全啦，就係去向善嗰邊定係向惡嗰邊啦，咁樣咯。其實就個衝突。 點解你覺得鄭少秋係善嗰邊咧？ 咪佢咁样讲啫，其实一个系黑社会，一个就系 佢里边好笑嘅。我真系净系主要睇第一集啦，第三集我真系睇 Iron Man 啫嘛。 系 我冇理佢后边越嚟越差嘅做得。郑少秋讲过一个理论就系牵涉到咧，即系咩系神棍呢样嘢。 系冇错。 我觉得好笑咯，佢哋咪系神棍咯。 系 啊。 哦，阿郑少秋本身做嘅嘢就系神棍嘅嘢，你意思系？ 唔系， 咁 唔系咁讲啦，即系佢喺佢个世界，佢又当佢哋好似复仇者咁嘅，系咪？咁你系捉鬼咁，我真系有鬼，我又真系有法力，我梗系唔系神棍啦，系咪？即系佢咪当嗱嗰 part 咧，佢就做到好似你咪当睇翻我和僵尸我约会咁，或者你当睇阿林正英咁嘅啫。咁但系咧，佢平時咧就懶係咧，又要似翻一個現實嘅嗰啲師傅喺度念曬嘢，仲要咧佢係幾啊強，即係幾用幾長嘅篇幅咧喺度做嗰啲儀式。 係。 嗱，其實咧，你呢樣嘢咧，我就算當你做師傅係一門專業先啦，一個行業先啦，冇問題。其實你一般嘅電影都會 pick 某一個行業做主題係 OK 嘅，例如果係醫生咁。咁佢都會而家要拯救急救咁，佢咪而家病人幾多個脈搏pulse 幾多，咁跟住而即刻要同佢打幾多 CC 嘅乜嘢，嗱都係有好多術語，都係好多嘢，但係你其實唔係真係成個過程 real time 咁樣做㗎嘛，咁佢好悶嘅，佢都好快嘅，通常呢啲佢都係好快同埋幾句咁算㗎啦。或者你冲上云霄咁揸飛機，喂佢都好多嗰啲揸飛機嗰啲術語好多嘢㗎。咁唔通佢起機用一個鐘頭嚟準備 real time 做俾你睇啊？ 冇可能。 咁佢都係講幾樣嘢，跟住咁 take off 咁咪起機咯，係咪？你記得以前有套日本戲咧叫《鐵翼遊城》啊？ 嗯。 其實我覺得《中上雲霄》其實係嗰樣嘢多啲，多過係木村嗰套。 嗯。 其實即係佢講愛情故事啫，不過佢個身份係一個機長。佢一開場個未唱歌時，佢就講啊，呼翼二十度放機輪嘅。其實佢根本唔需要講咁多嘢嘅。你话呢啲咁嘅专业字眼，咁你抛下书包咪算数咯。即系如果你好刻意咧，将佢成个过程咁样，咁你谂下，如果林正英就搞好大龙凤咁嘅打僵尸之前要 ，OK， 咁啊烟赤霞又喂，咁啊简单单波耶波罗咪咪算咯，喂，成本金刚经念一次， 你唔会咁做噶嘛，即系你呢度佢好明显就系要 sell 呢样嘢。 嗯， 其实都系一个广告杂志嚟嘅啫。 嗯， 好啦，咁我唔理你嗰啲法科师傅或者其他范数，咁啊 Iron Man 佢系驱魔咯。 系，讲英国意大利文啊嘛。 系啦，即系咧好煞有介事咁去，即系佢懒系要好似想做个仪式俾你睇，但系啊，你唔好忘记啊，佢不。直住飛煙嚟去做嘅喎，阿家人係 ，OK， 跟住最尾都趕嗰隻嘢都唔肯走咧，走啦仆街！咁你覺得一個咁嘅人，佢做曬所有嘅呢個天主教嘅驅魔儀式係有冇效嘅咧？ 我有啲 冇啦。如果大家睇過驅魔人咧，其實驅魔人就話俾你聽，佢嗰個主角咧，就係本身係即係飲酒嘅，成日飲酒嘅。 嗯， 咁亦都受佢个妈妈死咗呢件事咧，即系困扰吓。佢有讲呢啲嘢，咁而呢嘢佢好明显就话咧，佢会影响佢驱魔嘅。 嗯， 其实点解咧？因为呢个西方呢，其实唔系个仪式咁简单嘅。其实佢就通过呢样嘢咧，其实系即系佢理论上就系个圣灵通过你个人去驱魔啊嘛，唔系你去驱魔啊，唔系你做啱晒嗰啲仪式同埋录音机一样讲翻嗰啲嘢就 work 噶，冇用噶，你点讲都冇用噶。如果你个人系冇俾嗰个诶个圣灵通过的话 ，OK 系冇用嘅。 系 咁你 信念嘅啫。 其实个信念咧，你本身系咯，即系你个人要得咧。其实讲到尾，咁你个人系咁嘅，吓吓。咁你觉得你讲晒意大利文就得嘅？吓 唔得。 最尾都唔得嘛，最尾都系走粒扑街嗰句最有效啊嘛。咁你不如一开头就爆粗口就得啦。打个水搞咁多嘢啫，系咪？ 一轮嘴响爆粗唔停。 嗰个十字架系攞嚟勾佢嘅，攞嚟系嘛？咁样咪有用咯？ 系， 系咪？唔系，即系其实咧，我睇咧，嗱，我唔去评论你其他科，我净系同你讲翻呢一个驱魔仪式就，我就觉得好胶。 嗯， 冇错，你做晒所有嘅嘢，但系你后边嗰个嘢系冇嘅，唔存在嗰、那个精神系唔存在。 嗯 咁其实有咩意义啫？ 咪个意义咯，就系、 是、 想做。 唔系，其实都系一种抛书包咯，咪就系、是、你 research 够或者你其实有好多呢啲咁嘅师傅级嘅人帮你去吓。咁、其实你同嗰啲医院剧一样啫。咁佢系啊，佢哋噏嗰扎嘢系真系啱噶。我一啲做医院啲朋友话，佢哋讲嗰啲术语全部系坚噶，系啊系啊，咪抛书包。其实都系抛书包啫，你抌一堆咁样出，唔通个演员真系知系乜咩？嗰堆嘢念到阿鄭少秋念到都好似唔識做戲咁啊！你自己睇， 係啊係啊係啊， 可以讀稿咁我成日覺得佢咁， 唔係好似啊！你根本就係讀稿啫，係係嘛？ 咁正常做應該唔似讀稿啊，讀出嚟應該 啊， 但係佢讀到好似讀稿咁啊，真係 冇辦法㗎，有咩辦法啫？ 喂， 唔會真係識咩？ 但係咁講法啦，你鄭少秋同其他演員，鄭少秋已經好過其他演員啦。呢個啲佢做得係咯，係、 啊、其他演員咁所以如果你係好鍾意好靈異 fans 啲人咧，或者你仲覺得好睇啊，但係如果你唔係的話咧、我覺得即係你以戲論戲啊，平心而論，佢識唔識拍戲啊？ 唔即係唔得嘅，好多氣氛嗰啲都做唔到啊。 同鏡頭之間都唔夹唔到，即系呢个龙下嗰个 shot 都唔夹嘅。 哦， 系啊， 系啊， 佢仲要经常性咁样用个 wide shot 影晒全部人咁样，之后就其实得两个人喺度讲嘢啊，咁样， 系啊， 唔知道做咩啊呢啲 shot 真系。 唔系啊，黑泽明都中意咁影嘅。Eva 都好中意啊 ，Eva 仲要佢哋讲咗就喺个 file 揞住个嘴。 哦、 嗯。唔使画啊嘛。 是 但是高手处理呢出出嚟就是黑泽明和阴野秀明、 啊、 低手处理就是鬼探咯是你咪自己看啦我哋发觉 Will TV 拍亲超常题材就算个班底是同一班人就不得了、 是啊 一阵一阵我会对比另一套的其实不如提埋就是这个分内情 内情 其实他同一个班底就搞另外一套上次那套什么 身后事务所 身后事务所嗱，嗰套身后事务所咧就用文艺嘅角度讲灵异，佢唔系呢啲，佢呢啲唔系佢嗰套就绝对唔系想卖弄啲咩师傅啊，唔系想导人迷信嘅，佢系题材系、即系你可以当系似台湾嗰啲啦， 即係嗰啲啱我哋介紹完嗰啲咩雲層西門啦。咁不過佢發揮得唔係咁好啫嘛，同埋即係冇乜氣氛啊嚇。咁但係即係但係佢哋平時拍嗰啲呢啲文藝題材咧，即係呢度分內容啦。之前乜嘢仲係咩綠豆啊？ 綠豆咩大衛咩馬嘉烈嗰套就好睇啊！真係林保怡同阿周嘉怡嗰套。 咁啊同一個即係。班底先唔係啲演員啊，即係後面嗰啲製作人。 係咁隨住係個監製啊，南方舞廳啦嚇。 係啊，咁其實係佢哋好明顯就係處理文藝片啊，一啲嗰啲題材咧、嗯，其實處理得唔錯，但一去到超常題材就唔得啊。 係啊。 咁大家咪睇下係咪咁咯？大家自己睇入邊一套超常題材擺出嚟係得。咁嗱，你唔好話 ViuTV 渣喎，其實因為第二啲台根本連呢啲題材都唔敢拍啊嘛。 是真是 其实可能 TVB 拍都一样好渣的。 是。 但就好啲啲嘅咁你起码你阿何摩的咁都即係都唔係好差咁佢慢啲啫但係咁佢都 ok 嘅係囉。咁、 嗯、 当然何摩的二更加精彩啦係咪係心灵 BB 嗰 part, 係。咁但係即係起碼就都未至於話掂鬼呀一啲怪啲嘢未至於話好即係拍得好差嘅未至於好差即係雖然麻麻地但係未到但係哇你知唔知嗰啲真係成去到差嘅地步呀 係呀 係咪咁大家覺唔覺得係咁 我覺得佢係有啲資料佢揀塞落去呢可以令佢豐富啲但係其實佢寫唔到緊點樣做可以自然啲嘅 ，OK， 好唔自然嘅佢就 唔好睇啊嘛！你係有一堆資料，但唔好睇啊， 咪唔自然咯？我覺得佢係咁塞落去咯，就係咁。係啊 。即係你有曬做手術成個過程咁啊點咧？咁啊做足成個即係 real time 做成個鐘頭手術俾你睇。咁我唔係醫學節目喺度影緊嗰個過程，大佬。 嗰、那個唔係紀錄片啊嘛，嗰、那個。 你係劇情嚟噶嘛？咁你嗰啲你係要做到哇！嗰、那個過程好緊張啊！即係點咧？咁但係你同埋你都唔會 real time 嘅話，你通常都會跳㗎。咁做幾粒鐘手術，你做幾粒鐘咪做幾集啊？嗰、那個手術唔會噶嘛？咁轉個頭，可能你就已經影個手術燈熄咗啦，咁出嚟點啊？醫生咁你就講翻成日嘅情況。咁你其實嗱有興趣將個劇情啊，大佬唔係你 technical 嗰啲嘢啊。 嗯，系冇错。 我睇《冲上云霄》其实爱情故事嚟嘅啫嘛，我理得你起机有几多个步骤啊？咁你嗰啲你系你抛下书包讲下 OK 嘅，咁但系其实你都要快啊，即系唔可以嗰度好拖嘅吓。咁好快佢哋可能已经完成咗个飞行啦，转个头咪又讲佢啲爱情咯。 嗯， 系咪？你其实都系睇呢啲啫。嗱，即系我哋话拍专业片系要讲翻佢嗰样嘢，系讲翻佢嗰样嘢啊，而唔系影佢。即係 VO 差咪影佢做嗰樣嘢啊，大佬啊！ 嗯， 係。即係你係用佢哋係做機師，咁當然你要講佢哋係做機師嗰部分嘅，都要講下嘅，係咯。咁可能甚至乎你日本嗰啲，佢仲會解決做機師有時遇到問題咧，即係可能會講下佢架機遇到氣流啊，點樣啊？佢都有㗎，係咪？你喺木村嗰啲都有少少呢啲嘅喎，唔係完全落咗機就有啲嘢。嗱，咁呢啲咪 OK 咯？即係你唔係叫你要哇，佢成個飛行過程 real time 做一次，飛十五個鐘啊，係嘛？照做係嘛？其實 做個手術四五個鐘，佢五分鐘講完係咯，套戲。 唔係啊，其實佢冇嘢㗎，佢起咗機就開咗個 autopilot 啫嘛，跟住佢哋冇嘢做㗎，冇嘢做都照影，閉路電視咁影住佢哋，話咩戲嚟㗎？ 是 咩戏？ 闷片啊！ 啊，做乜一镜到底啊？ 又一镜到底。 系啊，唔系个闭路电视唔系一镜到底咩？其实日日你都睇紧噶啦，你落去楼下睇下你，唔系好多人啊，真系开部电视机转台都系睇嗰个闭路电视噶喎，就 系啊系啊系啊！ 我真系识好多人有啲铺瘾噶喎，系咪即系一镜到底系咁吸引嘅啫？系咁下次就拍呢个啦，零二六上咁拍，但系其实总冇咪讲去揸飞机。佢唔使揸喎，架飛機飛咗上去，開我都發雷。咁佢哋都係食下嘢啊，冇啊，瞓下覺，瞓著咗都冇啊。No， 現實機師同啲空姐咧，其實好少有呢啲關係嘅。呢啲係你啲戲睇得多啲人以為係咁。 幻想嘅啫，係啦。 啲空姐話俾我聽咧，嗰班機師咧真係機嘅好多。 哦。好。 真係機師嚟嘅。 係。 反而聽講係啲空中少爺多啲 啊！跟住咧，嗰啲護士就話咧，其實啲醫生同護士之間咧，絕對好難發生啲咩愛情，因為平時係 佢係佢上司，係成日俾鑊佢哋咩啊，鬧佢哋嘅。其實大家個關係唔係咁好嘅。 嗯， 你唔好幻想就係、是、啊，醫生嚟，梗係配護士啦。 佢乜嘢近水樓台啊？ 醫師就梗係配空姐唔好。 嗯。 如果唔係，你就唔會發現點解有咁多護士同埋空姐去低層公司玩啦。 係。係 。你親自了解一下先啦。 好。 咁呢、這個呢套戲如何啊？講乜嘅其實，唉、哎，咁簡單講下啦。咁啊，芬芬就睇曬啦，添啊，呢幾集你簡單介紹一下就得嘅。 哦，簡單講介紹一下就係、是、其實都係講翻頭先都講過啦，就係、是、講翻趙仲恆呢個角色嘅年輕時代，佢點拜師嘅過程啊，咁嗰啲咁嘅嘢啦。 係啦。 第一單嘅就係講關於一個盂蘭節嘅一個神功戲。闹鬼嘅故事，咁应该系一至五集应该完咗噶啦，呢、這、一个故事已经系 系啊，完咗噶啦， 应该完咗噶啦， 完咗噶啦， 就系主要都系介绍人物，佢第一个故事里面 系， 咁因为除咗介绍阿赵仲恒呢个角色之外咧，佢仲包括埋喺第一辑嗰个尹阳明嗰个阿钟 Sir 呢个角色， 系 呢度都有个年轻版嘅， 嗯 系。 同埋喺第一輯裏面啊，係啦，阿車保羅嗰個角色阿八爺咧，喺呢度都有個年青版對應翻，即係主要講呢個三人組合係點樣出嚟。咁喺呢個第一輯故事就係咁樣帶出去嘅。 嗯， 即係講佢哋點樣拜阿鄭少秋為師咁樣咯。即係如果簡單講第一輯故事就係、 是。係啦，咁啊，陶大宇係一個咩角色嚟嘅？ 陶大宇咧就係講係一個喺啊廟街，即係可以話係話曬事嘅黑幫大佬。 但係好奇怪喎，平時係中醫嚟 嘅 喎。 係啊，平時就中醫，但係就其實佢嘅真正身份係一個黑幫大佬。 咪同埋佢係 有幫人睇病嘅喎。 係有中醫幫人睇病，不過中醫管之餘，佢又會接啲黑道嗰啲生意賣毒品啊，呢、這個俾啲槍人哋啊咁嗰啲嘢，佢有做。 我嗰啲櫃桶咧，啲藥材上面有把槍嘅喎。 係啊，係啊， 係咯、啊啊，我唔知佢做乜啦，係咪連啲殺神裝乜嘢都要擺埋落嚟啦？ 咁多數都係啊，咁就再加埋呢個第七行動組啊，即係啊 Iron Man 咧，即係其實就係、是第一級嗰個前身嗰個部門啦，其實即係， 嗯， 咁啊帶出埋，咁啊頭先你講佢用呢個西式驅魔嗰啲荒謬嘢啦，就佢就負責呢一樣嘢嘅咁樣咯， 嗯， 係啦，咁佢其實都係扮呢、這個應該扮 Constantine 嘅，其實我覺得佢喺度， 一係咩？哦，我睇佢都仲扮緊 羅伯，我係想咁樣啦。 我睇佢都仲扮緊羅伯圖嚟喎。 唔係，即係個角色應該係嗰種，即係香港叫做咩魔界行者係嘛呢個？ 魔界行者。 但係佢個名叫 John Carter 喎。 John Carter， 咁 係咯， 即係九唔搭八嘅成個角色其實 係 做乜撈埋撈埋咁樣咯。係 咯，佢不如佢叫 Iron Man 算啦。 係咯。 Iron Man 啊嘛。 系用个都用个烫斗，用个烫斗嚟去做法器啊嘛，驱鬼 系咯，唔系呢套其实复仇者嚟噶，因为郑少秋又出呢个奇异博士嗰啲光噶嘛， 系 封印啊嗰啲乜嘢喺度， 系烧饼喎嗰个八卦 型 嘅， 佢嗰个正方形同八卦型 嗰啲，不过以前不過啲人就講嘅啫，其實以前未有奇異博士都有呢啲影像嘅表現㗎啦，啲香港片。 咁有咁殭屍先生嗰啲都係咁。 嗱其實唔同嘅。 嗯。 你有冇見過林正英係咁樣整個餅出嚟嘅？ 梗係冇，佢係畫到符，跟住之後一指咁樣。 化妝啊嘛。 係啊係啊。 唔同啦，成個表現係唔同，呢度明顯係。真係博士嚟嘅，係啦，佢唔翻翻去雷生春嗰度已經很好好㗎啦， 借唔到啊，可能係。 而佢開頭咧喺度同啲學生講課咧，有講咩哲學啊、蘇格拉底嗰啲，係好 bullshit 嘅，冇意思。 係，係啦， 唔係因為佢就話，即係佢其實佢本來係講緊我思故我在啊嘛， 係冇錯。 佢冇用呢句嘢啊！佢講到懶複雜，其實一句講完 我 思 故我 在 啊！ 佢就將我思故我在呢樣嘢咧，就唔知點樣講到係靈魂，即係我而家諗緊嘢，就即係靈魂啦。咁唔係啊！我冇話靈魂喎，做咩啫？ 嗯， 係你個意識，你唔好跳先啦。意識就意識靈魂第一樣嘢嚟嘅， 即係佢就將嗰樣嘢就講到咧，即係佢話咁其實一個植物人，咁佢冇咗意識㗎啦。咁到底佢係咪一個？嗯、即係佢嘅存在係咪真實啊？嘛，佢無端端問嚇。 係 嚇。咁其實唔係啊，你問緊幾樣唔同嘅嘢嚟喎，其實。其实如果你真系读过哲学，你点解会唔识分嘅咧？ 系 唔好大佬断章取义攞啲嘢，咁佢又将嗰样嘢讲到好似好科学啊， 系啊， 系唔系啊？唔紧要啊，可以嘅、啊，你可以将嗰样嘢讲到好科学，但系你要讲到你讲得通先得噶嘛。嗱、嗯，你 X file 就好叻嘅，真系佢可以将呢啲嘢写得好好，好明显呢啲唔得咯。 嗯， 你当人哋唔识噶。系咁睇呢啲啲人通常都唔識呢啲嘢嘅，其實佢都係拋書包嗰隻嚟嘅啫。咁呢隻嘢你就講到佢係大師，我都好好笑啊！ 係，仲要講佢係除咗係大師之餘，仲要係大學教授喎、哦，退休嘅哲學教授喎、哦，講佢係。 唔係，其實本來呢兩樣嘢冇衝突嘅。 係冇錯。但係佢 科學家可以有信仰嘅，係唔係有問題？即係但係嗰樣嘢你要揾到個共通位啊嘛，唔係話你即係你咁夾硬亂噏咁嗱，有宗教哲學呢一科咁啊，大佬 係冇錯， 哲學同宗教冇衝突嘅，直情冇衝突，根本啊，其實宗教咧係哲學多啲嚟嘅，即係你唔好當佢係真係有法力啊呢啲先啦，其實佢係幫你去面對苦難啊，幫你去解決一啲，即係唔係捉鬼嘅，其實係係俾你去面對你自己嘅人生同埋你自己啊嘛。其实就 系、 是，其实你讲嗰啲修为系练呢啲嘢啊嘛，其实唔系真系练波耶波罗咪啊，跟住整到浮化光噶嘛，即系其实你嗰样嘢个层次其实就好低嘅， 系， 即系练神通啊，你无论任何一个正嗰啲宗教先啊，佢一定话俾你听咧，你练神通练神，即系你追神迹咧，其实呢个系低级嘅嘢嚟嘅， 嗯，系， 你高级嗰啲其实你系修自己个。个修为其实唔系去练呢啲嘢， 喺思想上嘅嘢。 思想上嘅系，其实真系哲学嚟嘅，系啊，系你点样睇嘢啊？呢啲嗱，俾想法啊嘛，嗱呢个阿梁朝伟嘅 嘉伟一大宗师， 咪讲过咯，嗰次咪讲过嘅。除咗你打功夫，即其实可以俾想法噶嘛。咁、 啊、 你俾想法先系高。咁当然呢套嘢如果讲你讲到呢啲咧。就好悶㗎啦，咁但係你唔好 bring up 呢樣嘢啦，你一係你咪由頭到尾你咪當把咁啊，即係捉妖冇問題，你唔好扮曬嘢咁樣，又佢講一大堆啲，但係又錯㗎喎，完全啲哲學 落去佢好勁咁啊，要整 咪係咯，唔係可以啊，咁我唔該你諗好少少先寫啊，或者你唔識的話咧，你唔識的話，我幫你寫， 係 ，OK。即 bullshit 唔緊要，你古仔又冇話要真啊，即係你要寫得似層層，唔係穿作符亂咁噏，求其噏一堆科學咁就喺度話科學正道，科學即係證明佛教講嗰樣嘢咩？好廢話啊！但係你平時你聽下佢哋嗰啲 YouTube 啊，好多話咩量子力學啊講佛有冇聽過 嚇、 啊？即係其實咧，呢啲玄學嚟嘅，唔係科學嚟嘅。 係 OK。唔好搞錯先，玄學係唔需要科學去 support 嘅，我同大家講啊。 係， 我覺得冇必要嘅，完全冇必要嘅。咁你夾硬去咁樣，其實呢個係唔好睇嘅咯。其實咁樣搞，即係我知啊，呢個成個係廣告雜誌啊嘛，係啊，植入式廣告啊嘛，即係你睇完之後記得揾師傅啦，咁樣啊嘛，我明嘅。佢今次啊完場之後冇揾啲師傅出嚟喺度講一輪已經很好好㗎啦。 嗯。 是啊 是。 上次有的嘛。 是啊。 完了还找些师傅上去讲那、啊、他又懒不买我知道得师傅我有心理学家是啊你得心理学家就两集。 嗯。 其他全部都是你的灵异界的人士的。 法科师傅。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即是我就觉得是你搵食就行远一点啊喂。是。即拍套戏出来首先是你是一个戏一个剧不好其实你后面的目的真是是那些人盲的才看不到的。 嗯。 是啊你不要 sell 你那些东西咯讲完。 是。 是啊。我宁愿他这里呢郑少秋平时买股票他是一个财经专家会不会实际一点是咯。 是。 即股票的上落是他一个人可以影响的。哇 是。 现实都是这样啦是吧 套戏想演啊这个跌了几多点啊恒指。 即刻震一震个股票。哇。 震咗好劲啊！ 系咯， 啊， 会唔会啊？ 几点啊？ 即系其实你喺大时代里边啊，即系到底丁蟹系咪真系有鬼帮佢呢一件事？喂，佢嗰度系讲得有趣喎，呢度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佢就喺有同埋冇之间。 是 因为佢净系阿蓝洁瑛咧话见到嘅啫嘛，即系嗰套剧入边，佢冇话真系有嘅，佢咪阿蓝洁瑛话有啲鬼跟住佢噶嘛， 系 帮佢噶嘛，佢话你唔够佢斗嘅，佢有啲鬼帮佢嘅，嗱， 系 佢冇话真系有啊，佢都系精神病病人个口讲嘅嘢，你信？ 系啊， 嗱，你可以信，你可以唔信，但系佢有强运护体啊，系真嘅，即系你睇到嘅，嗱，佢喺呢件事将一啲迷信或者一啲运嘅嘢。即系同你一个好理性去分析股票，喂，佢竟然喺呢套剧就做到， 嗯， 系啊，所以点解大时代系咁精彩咧？佢唔系咁简单嘅，因为里边吓，佢、啊、连呢啲元素都有埋喎，吓、啊，嗱、啊，咁你呢度你就正就系讲呢啲神秘嘢嘅时候，但反而你发挥唔到呢样嘢出嚟啊， 嗯， 你反而睇嗰阵，你咪觉得扯啲特技嚟嘅啫嘛，同何魔的有咩唔同啫？唔通你真系信有石咁多咩？ 系。佢差佢仲差学学的添，整体嚟讲。 系啊，唔通你真系信个公仔会变咗个叫咩话？多利啊？ 系系系多利。 啊，系啊，唔通就啤啤咩？ 系啤啤就人嚟嘅， 挂咗啦，后尾 系咪挂咗？ 变埋鬼啦！喂，即系你嗰啲，喂，我错分睇下咩？我冇乜所谓。你呢度唔系啊？你好煞有介事，想话俾我听。呢啲嘢係真嘅， 係冇錯。 何魔的我代動萬七人版咁做㗎， 係 啊。 佢會唔會話俾你係真啊？何魔的 冇件咁嘅事， 係咪？續集就有啦。阿黃心穎嗰 part 就真嘅， 係 咁呢啲你夾硬咁樣嚇，我算數啦。咁我所以咪話又係 fans 向咯。如果你係喜愛呢類型嘢嘅，甚至你其實你自己係好信啊，佢唔只係要愛，佢真係信呢啲嘢係真嘅人，你又好睇啦。你唔係就算啦。 嗯。 即係香港嘅福音電影係拍俾信咗嘅人睇噶嘛？ 係冇錯。 係咪？ 係啊。 唔係拍俾未信嘅人睇嘅，你知唔知啊？ 係啊，好明顯啦。 系啊，都系糖水滚糖鱼喺你度搵奉献钱噶嘛，冇嘢噶。 我都系嗰阵时信嗰阵时先走去睇嘅，因为我冇信之后我都唔睇咯，系咯，就咁简单。 唔系个问题系佢个 approach 有问题啊。 系。 佢拍呢啲 approach 嘅问题啊。 系。 系啊，唔系其实你讲到尾都系钱从何来，如何回收，冇嘢讲完。 系。 系，你都唔系拍嚟咧，其实真正咧系想去。promote 一啲即係其實咧，你背後係有個信息想俾人，唔係問題啊！即係例如你叫人啊，唔好醉酒駕駛啊，冇問題啊 ，OK 啊嚇。或者其實你就算你當係一個宗教嚟嘅，咁宗教傳教其實冇問題啊，其實冇問題嘅。問題是你做呢個過程裏面你個做法有問題啫嘛。 嗯， 係啊。咁如果大家係唔會喺呢樣嘢度去思考嘅，或者你覺得冇問題，你咪繼續咯，係咪？如果你睇嘅人，你又懵懵地咁睇完，你又真係信咗，咁你咪自己賴嘢咯，係咪？我話聲俾你聽啫，係 OK。咁你覺得我 bullshit 嘅可以唔好聽嘅， 嗯。 咁係咯，你可以當復仇者睇㗎呢度，係咪？又有 Iron Man， 又有奇異博士，係咪？啊 ，OK， 好，咁啊，点有冇嘢再想补？冇就我哋要继续讲落去啦。咁有冇？ 好，继续。 冇乜特别啦，系啊，其实都系烂噶啦，到底边套烂啲啫？系咪？啊，分分意思系烂里边有啲冇咁烂咁啊，全部啲丑都发晒毛。 起码个人物组合，我觉得系好睇啲。即系连个组合都冇埋。 即系全部都系罗底产啊！不过呢个直情发埋毛，呢个都未咁啊，咁即系咁啫，系咪？ 系。 类似啦，系咯。咁啊，秋官真係咁大鑊，要拍呢啲咁樣，我唔知啊，係咯。咁阿明話佢內地都好似唔係啊，好似都有，都仲有啲蜀山之類咁嘅嘢都係拍 啊嘛。將嘢啊嘛，佢做嗰啲高人啊咁嗰啲角色嘅。 即係又係嗰啲仙俠嗰啲題材 啦。係啦。 係冇問題啊！我覺得佢今日都仲繼續可以做楚留香。 係。係 咪？古裝碌佢都仲係得㗎喎。 系，同埋不过咁，你话套嘢咧，都系阿秋官嘅表演咧，都仲 O K 嘅，咁就佢都好显到佢嗰种魅力喺度嘅，咁就真 唔得啦，唔 系 呢套剧真系冇， 系，但系 呢套剧真系唔得， 但系都赢晒其余所有演员， 咁你咪又係嗰扎羅底橙裏面呢個未發毛啫？你又係講呢樣嘢啫？ 都係嘅，都係嘅，都係。 秋官喺第二套劇入邊，佢係一個好靚嘅橙嚟噶嘛，新奇士橙嚟噶嘛，加州陽光噶嘛。你搞到佢一變咗羅底橙，仲要你仲要同嗰啲發毛嗰啲去比，你唔好啊，大佬。係佢未發毛，係佢未發毛。OK。但係爭好遠咯，我呢度睇哇，神傳唔得咯，唔好意思啊。OK。 嗯。 係。嗱，呢啲就叫做鬧啦。復仇者嗰啲未係。 是 这个是没有好处的，不好意思我找不到。 嗯。 你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缺点讲那么多，有没有优点看了啊，分得看得最多有没有优点这里。 优点啊陶大宇 OK 咯，我就是觉得是。 会不会啲女都看得两眼的都仲。咁 唔得唔 得，啲女你都唔得，唔系即女鬼都 OK 喎，系咪得唔得？ 个女鬼都唔得， 都唔得，都叫唔得，咁啊死啊，咁都咁啊死啊！即未止佢搵个肥 Rose 嚟做啊，我意思系 咁嘢嘢俾到肥 Rose 咁啊， 咁啊好得 啦， 系咪？即嗰几只女鬼最少都艳鬼先啦，即我意思系，系咪？即搵阿大姐明嚟演咁都叫做 OK 啦，系咪？ 系。 你唔通真係要靚女咩？係咪？唔知啦 ，OK 啊，咁大家有興趣就睇啦，或者你聽開靈異節目啲朋友可能嚇個感覺好唔一樣嘅，同我哋因為你有愛啊嘛。 嗯 ，sorry， 我哋真係冇啊 ，OK， 我哋真係以氣論氣啫，我係中立嘅，你拍得好就好，拍得唔好就唔好講完 ，OK， 你再對比翻台灣人哋發揮同一個題材，你自己睇下。 係啊， 你自己睇下啦，大佬，人哋講宮廟文化唔係從一個迷信嘅角度噶， 系 其实你真系从一个文化嘅角度啊，大佬 系啊， 你自己睇真啲啊嘛，大只眼啊，魂囚西门就直情用鬼啫，其实讲人啫嘛，鬼一个角色嚟嘅啫，唔通你睇倩女幽魂，你真系当睇鬼戏咩？咪角色咯，黄祖贤只女咁咪角色咯，刘少明嘅老咪角色咯，你而家系觉得好惊啊？你睇嗰阵有冇？嗱，佢係有鬼戲嘅陰森，但係驚就唔驚嘅，因為你都喺啲戲嚟嘅，你都知道係一個戲好戲劇包裝嘅嘢嚇。你睇嗰陣咧，你唔會話嚇親嘅，睇《倩女幽魂》未至於嘅嚇。佢真係有時有啲氣氛咧，做咗啲鬼戲嘅氣氛，嗱氣氛嚟嘅啫 ，OK。唔係喎，我哋覺得氣氛係緊要喎，真係嚇親嘅喎。而家好多戲咧，啲鬼戲咧，佢就淨係諗住點嚇你啊，其實佢冇氣氛嘅。 係，就係、是、 鬼 戲 嘅氣氛。系啊，唔系嘭一声嗰啲，系啊，同埋嗰种凄美啊，吓，你倩女幽魂就系经典嚟啦，喺呢方面啊嘛，咁你打，你学下先啦，学满师先至嚟出嚟吓拍啦，喂，大佬， 系， 我唔知啊，即系总之出好差啊，就你出咗嚟，你觉得系咩级数啊？拍咗出嚟，系咪网片啊？ 網片好得好過佢添， 係真係好多網片拍得好過佢，唔係好多學生拍啲片好過佢啊。 係冇錯， 係啊 ，OK， 好咁冇啊，唔係未完咁咪講落去啫嚇。咁啊對比翻另一套嗰套咩分內 情 係啊，係你阿明講啊，呢套我就淨係望過第一集咁多啦，咁係得唔得咧？咩嚟嘅？ 咩嚟啊？其实就系、是、都系讲啲婚姻生活嘅嘢嘅。其实就陈锦鸿、邓瑞文，咁就仲有谭善言，即系上次深渊啊，第一个单元啦， 做嗰个有钱女啦，自导自演嗰个被绑架咯，其实佢真系幕后主路嚟噶嘛。 系啦，冇错。跟住仲有 靓女嘅，靓女嘅， 仲有阿廖碧儿同埋阿林德信都有。 系啦，咁啊主要都系佢哋话啦，食得靓啊，安心啊嘛，咁啊出轨啊嘛，咁但系其实佢呢系咪真系出轨咧？佢两个嘅关系非常之奇特嘅， 系啊， 咁同埋呢度咧，我咧陈锦鸿都系食软饭啦，我感觉啦，即系虽然佢唔系冇嘢做嘅，吓佢做咗呢个作家，但系佢冇话佢好成功嘅 ，OK， 咁啊，但系边个啊？邓瑞文咧就系、是、一个咩艺术 收 藏 家亦商人啦，系咯艺术 嗰啲嘅生意咧，就做紧商人啦吓。咁好奇怪地就话唔知点解咧，佢就揾咗嗰个靓女咧，就嚟帮我哋画插画，即系佢话佢唔知结婚几多周年。咁结果佢就搞到咧呢个女就同阿陈锦鸿就挞着咗，咁有啲乜事？咁佢自己就又同咗个 醫生啊，個心理醫生咁嘅，後屘去睇心理，佢簡介係咁講，但係咧佢個劇入邊咧比呢個複雜好多嘅。 係啊，係啊，係啊，佢哋兩公婆嗰個關係其實又係唔係咁簡單，其實背後好多係利益喺背後，大家互相配合喺度噶。開頭你睇到阿陳錦紅佢買曬早餐啊，咁樣去照顧阿鄧瑞文啊咁樣。跟住之後呢，其實去到佢哋講返佢哋點樣相遇啊，同阿譚志源講佢要畫同佢哋畫畫呢，佢要知道佢哋過去㗎嘛。佢哋兩個傾返嗰啲以前嗰啲相遇啊，點樣去一齊啊，原來背後係大家都係充滿住好多計算喺度嘅。一個其實阿鄧瑞文佢其實有一種心態，就係呢佢覺得幫到呢個男人成為咗作家，好似自己尋到寶咁樣啊，呢個幫佢發掘到佢嘅寶藏咁樣嘅滿足感啊咁樣。而另外呢阿陳錦紅佢跟住啲黐住佢嘅時候呢，佢亦都可以帶俾佢人物啊，同埋好多嘅幫助啊，令到佢可以成為作家咁樣。以前係啦，同埋依家佢嘅生活好多嘢都係阿鄧瑞文幫佢安排啊。 有錢嘅鄧瑞文嘅成績 系 好成功噶，嗰个系 有钱嘅， 成功嘅商人嘅。 系啊，而佢系一个写小说系叻嘅，但系咧就依家已经系 out 咗低啦。佢觉得自己都唔系好似干糖追唔上呢个时代，佢变咗做搞讲座，做咩爱情专家咁样去搵食，咁样都搵到钱噶。都搵到钱噶。 其实都系啲某种棍嚟嘅咋，即系佢唔系神棍啦。我唔知佢諷刺緊啲咩人咧，即係其實你又覺得香港地而家真係咁喎，即係好多咧，即係以前咪可能係做戲，我而家做戲冇啊，咁佢又真係做電視，即係電視都冇得撈，真係做電台，電台都冇得撈，做作家，喂，即係其實真係扮啲唔知咩專家，走去講埋啲咩講座，喂，呢啲人通街咯，係啊，香港 係啊，好多嗰啲唔知咩人搞講座，咩人生教練嗰啲 廢嘢啦，係啊，不過佢呢度有好多即係。又真係有嘅喎，呢啲嘢你睇到喺社會度，我都覺得佢幾得意嘅，最少呢一套嘢，唔係我哋表面諗咁行貨，就係講咩對夫妻咩出軌，喂唔係嘅，其實佢唔係淨係講呢樣嘢咧，只可以講下佢好複雜嘅， 同埋 又睇得下喎呢套嘢啊，係啊， 同埋佢點解有個第三者，亦都唔係話咩個，其實佢哋好似鄧瑞文有個安，好似想有個安排喺佢哋結婚咁多週年，喺咁穩固嘅夫妻關係，擺一個第三者喺度，又會唔會挑戰得到咧？咁 佢想試下有冇問題？嗰個女成初都唔騷啊，鄧瑞文嘅。 系啊， 佢叫你揾到我揾到咁喎，你唔好以为佢又好想帮佢做喎， 做系插画嗰啲系咯， 好串喎，佢话你揾错人啦，咁系咁喎，吓，我只不过画下啲插画嘅啫，咁你啲艺术嘢嚟噶嘛，吓， 系啊， 咁其实系几特别嘅呢套嘢吓，咁嗱咁啊详细啊，大家自己睇啦吓，咁其实都系，第一就有出轨嘅事件就推动咗个主题啦 ，OK 吓。咁第二就係、是，即係真係喎！你見到佢哋拍出呢啲文藝嘢咧，即係有啲嘢喎，拍到啲嘢出嚟。 喺呢啲真係 TVB 俾唔到係嘅嘢， 冇錯，呢啲真係 TVB 俾唔到。咁你點解一去到超常題材可以差到咁咧？嗱，呢個先就我想 point out 嘅嘢。其實嗰啲超常題材並不是咁難拍得好嘅。 係啊，係啊，係、啊。其實有啲嘢你放下煙啊，打暗啲燈啊，咁樣嗰啲就做到啲氣氛嘅， 唔 係 啊，其實係因為佢做嗰班人咧太多 agenda， 係，哦，明白。 你就算上次同一個班底呢一套話啊幾好啊，呢套咩分來着嚇，咁你話上次嗰套叫咩？我又唔記得咗咩事務所啊，咩 身後事務所， 佢就想我又唔想拍到普通鬼戲啊，我想用鬼呢個題材，想拍一套其實係文藝片嚟嘅，實質其實嗰套 係， 喂唔緊要。雲頭西門何嘗唔係呢度唔 係就係呢一種嘢咯。 但係你捉唔到嗰、那個即係用鬼戲變埋邊嗰個 point 啊？係佢拍就係拍唔到，咪就係拍唔到。其實係得同唔得嘅啫嘛，你冇嘢㗎，冇第三樣嘢㗎。 嗯， 即係你挑戰一個新嘅嘢 ，good and nice try， 但係佢就係唔得，佢根本拿捏唔到啊！點解會咁啊？我就係問啫，我只有問題，我冇答案嚇。咁可能就係因為佢哋太有 agenda。佢唔係首先想拍到嗰樣嘢，你拍到嗰樣嘢，你再俾摩定呢樣嘢就係好啫。你連本來都未做到，你做第二樣嘢出嚟做乜啫？ 嗯，冇錯冇錯。 未學行咪先學走？ 系啊， 系嘛？即系你啊，都做到一套普通鬼戏嗰、那个嗰、那个效果。哇，唔止喎，佢后边仲多几层嘅，咁咪好嘢咯，系咪？起码要系咁啊。咁诶、你连鬼戏都唔冇气氛嘅。 依家佢搞到嗰件事，即系之前嗰个就系搞想搞鬼戏，搞唔到，跟住之后就变咗嗰样嘢，咁样变到唔汤唔水啊，系啊。 唔系，佢都真系想做鬼题材，但系文艺嘅，佢唔系濑咗嘢嘅，佢出发点其实本来 我知佢出发点， 佢 handle 唔到啊， 结果 handle 唔到， 系 佢 handle 唔到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 佢以为少得啊，但系佢唔得啊，佢结咪冇噶，你以为呢啲人少咩？咁你阿杜琪峰系嘛？咁你拍音乐电影得唔得？ 诶唔得啦，佢系啦，你 要求咁得唔得？ 系啊，有时你啲嘢即系你手到拿来，你见到乜嘢诶攞咗灵感又做嗰样嘢。 系咪杜琪峰啊？我冇讲错，唉，费事讲错，唉，我成日搞错啲导演呢、這个嗰、那个嘅，系咪啊？华丽上班族系咪杜琪峰啊？ 系冇错，杜琪峰。 咁你系唔识拍 musical 啊嘛？你自己睇啊，唔系杜琪峰大晒噶，唔系杜琪峰煮嘢食，我就要赞佢煮得好噶。 系。 宫崎骏都日日煮饭俾佢啲公司啲人食噶，咁你诶实老板诶实大锅饭，当然嗰啲嘢食得饱人食得入口啦，唔代表宫崎骏要出嚟开间餐厅，我要赞佢啲炒饭好食噶。 系啊，冇错， 系两样嘢嚟噶，系你大师系喺某件事上面大师，唔系你乜嘢都系大师啊。 系。 唔系你屙督屎我都要话香噶。 系。 如果系的话咧，呢啲唔系叫尊重啊，呢啲叫擦鞋啊。 系冇错冇错， 你搞清楚先啦。 系 啊，我哋一阵有时间会讲啊，系话俾你听咩叫新 fans。OK， 系 好。咁呢 part 有冇？仲冇？冇啊，继续讲啊。冇啊，继续讲啦。吓，咁仲有边套剧？快啲讲埋啦。 咁讲埋啲港剧先啦。咁就 仲有噶？哦， 系啊。 哦，系、 這 個。仲有套咩 PTU 系咪？ 系啊，唔系我睇到 机动部队系嘛？ 机动部队2019啊，同埋阿林峰。哦嗰套咩 PTU 機動部隊啊嘛， 都係叫機動部隊。咁我初以為係咪 Park Labor 嚟嘅，初初以為 係 就 係 犬王啊，係嘛？ 香港嘅 PTU 藍帽子啊嘛，即係 啊， 係啦，冇錯，係啦。咁就其實啊，本來就以因為知道咗 PTU 機動部隊，即係林峰同阿 sa 嗰套啊，就嚟會見到啊。我見到有得攞嚟睇，咁啊攞嚟睇，點知發現點會咁早嘅？點會咁早有一攞啊？ 一睇點解唔係阿 sa 係蔡書貝嘅？ 係咯，點解林峰變咗阿楊明嚟嘅喂？ 係咯， 係啦，原來就係一套香港警務處啊，就俾錢呢個 TVB 同佢拍嘅一個都幾好似廉政行動嗰啲咁樣嘅宣傳片啊，係啊。 哦 咁嘅嘢嚟㗎，每一集 咁又唔可以話係宣傳片嘅。咁如果佢本身都拍得好睇有劇力嘅，咁你都係放返喺度警匪片啦。 咁 嗱咁講，即係佢後面係有個宣傳嘅目的，即係但係佢拍得似唔似宣傳片先問題係呢樣嘢喎。嗱，即係你如約在花見，佢每一日都有提住佢嗰個乜乜壽司。咁佢只不過係後面有個壽司嘅集團。日本嘅料理集團，咁就即係去贊助就拍呢套講日本料理嘅戲啫。咁關係佢有冇賣佢啊？ 哦，咁就佢都有㗎，因為佢就成日都 有 強調警隊嘅使命啊嗰啲嘢㗎，成日掛喺口上邊講㗎。 即係又會介紹一下嗰啲，即係嗰啲你去咗間銀行會介紹間銀行啲產品㗎嘛，即係。 类似成日喺度讲话， 系嘛？见到张皮又要讲一轮连心皮噶嘛，仲要系佘诗曼先自己代言嘅，就喺里边再讲多次啊嘛，系嘛？ 接近噶啦，佢喺度成日喺度强调警队嘅使命系乜嘢啊？又喺度话呢个以前啲人阿 Sir 前阿 Sir 后，依家啲人叫佢黑警啊，但系咁样唔紧要，我哋 有剧力可言啊，个 point 系 每一段都有，但是你拼埋出嚟咧，你会觉得全部都是好散嘅嘢咯，系砌出嚟噶咯啲嘢，即系靓，即系全部都拍得好睇啊！其实真系， 咁有冇睇嘅价值嘅先？ 唔系冇嘅，咁就都有嘅。 佢 有嘅。 你睇 TVB 如果有足够嘅资源同埋佢有心拍咧，真系拍到啲唔同嘅嘢出嚟咯。咁又 即系呢套并非一般嘅 TVB 剧嘅， 绝对唔系，绝对唔系，因为佢啲画面啊，个色通啊，嗰啲其实系靓， 好戏咁嘅喎，我见到 系啊，戏咁样嘅，佢真系 系咯，唔系 TVB 剧咁嘅喎， 唔系 TVB 剧咁噶，系啊。 唔係，即係都睇得下嘅，即係《廉政行動》嗰只咁嘅，係咪？ 係啦，係啦。你提開《廉政行動》，我都提一兩句，好快咁樣。佢今次用阿林超然去做監製啊，呢、這個估唔到《廉政行動》其中一個。咁就佢亦都揾咗班新進嘅港產片嗰啲導演嚟去拍咧，所以出嚟個效果其實都唔曳嘅，都又係唔係 TVB 拍到嘅嘢咯，就。即係佢啲攞鏡頭啊，嗰啲嘢同埋攞啲景啊，同埋拍啲角度啊，唔係 TVB 嗰啲咧，即係又有氣味好多嘅，其實就不過亦都係資源嘅問題啦。 咁、 啊、 其實你話播政府嘢，咁何嘗呢個 RTHK 嗰啲唔係咧？ 係都有好嘢嘅， 一定差噶嘛，咪好多好嘢，成好多好嘢 係。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唔係代表政府嘢就一定交嘅？ 係冇錯冇錯，睇你 唔係一定啊，當然有啲交嘅， 好多 唔係即係你唔係咁樣嚟劃分嘅，咁咪政府係咪政府泵水啲嘢一定係交咁呢度都睇得兩眼嘅係嘛？ 睇得兩眼嚇，同埋點知 嚟緊嗰套未睇到嗰套阿 sa 嗰套又如何咧？係咩嚟嘅？ 阿 sa 嗰套又其實係網劇嚟嘅，就係係未上嘅，就其實知一早知道有套咁嘅嘢嘅，咁就是去年一月開始拍㗎啦，咁就。 咪但係佢唔係玩 ViuTV 度做嘅咩？都就做㗎喎。 我唔知 ViuTV 定 ViuTV 嘅收費網站咁樣嗰啲地方做啊，總之大陸嘅。 哦哦哦哦，即唔係喺 ViuTV 個電視。 我唔知，再睇清楚啲。 再 check 下啦，再 check 下啦，係會做啊，嗰度都做啊。咁佢話兩套咧係即係專登好似喺同一個題材喺呢個時候做冚咁樣嘅講到 講嘅，但係佢一月已經拍咗，依家佢要傾喺到幾時播都傾到好耐㗎啦。 咁同埋始終林峰而家又一係捐翻出嚟啊嘛，咁你睇戲又有嚟緊又 尋常嘅 電影，係啦，跟住《侍郎者三》啦，冇錯啦，無線又會《侍郎者三》啦，咁唔知點解又翻轉頭，即係又講翻爆先。 係 唔知啦，係唔知佢點啦，但係唔清楚啦嚇。咁啊，即係有，因為有個人有啲新聞啦，應該咁講，咁啊借啲耳又咩啦，係咪出下啦？咁啊，阿 sa 呢排又都懶咩咁啦，又話嚇 係啊， 懶突破又乜又乜咁啦，咁啊咁都製造咗個話題性出嚟咯，即係只可以咁講。好唔好睇未知嚇？畫頭都好似好 勁 好嘅，都好似 連暴動場面都有 喎。 係 啊 係 啊，但我睇嗰啲畫頭國語喎，咁係咪其實應該係有廣東話版嘅？ 有 嘅，即係到時播應該係廣東話嘅。OK， 好。 係啊，因為 到時再睇到再講啦，好嘛？ 到時再講啦，係咯。係咯，即係個卡士都勁啊！除咗林峰同埋阿蔡卓妍之外咧，仲有方中信啊、譚耀文啊嗰啲 嘅。係好多人嘅，好多人。 係啊，睇到再同大家詳細講啊！呢一個就 嗰套又未睇到啦。咁頭先嗰套興趣咪望下咯，大家係 啊，唔太差嘅嗰個嚇。 好啦，咁呢啲唔科幻嘅啦，我哋講翻套科幻嘅。 好啊， 吹低松系嘛，就咩好啦，系讲埋呢套， 分 一集交俾阿芬芬介绍啊。 呢一集就真系科幻啊，就讲应该都近未来噶，我觉得我就算个故事。 近未来，嗰个穿梭机都唔系好而家嘅。 系啦，咁佢哋话要发展呢个都系一个火星嘅移民计划啊。 系。 哦。就要派一个先行部隊啦，當係呢五個成員。 你分翻個聲佢咩話？你對正少少試下，睇得唔得？係。 咁就發射呢個火箭，咁啊諗住去呢個火星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 咁佢哋發射呢一刻咧，竟然啊，就發生咗呢個世界大戰啊！ 即 係大家國家 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 呢個核導彈啊！ 核襲突然間，佢個太空總署附近俾人嚇。 乜就係啲？佢哋就講到係就全世界都 全世界 開始發射呢個核武器， 但係佢話佢嗰個太空中心咧係唔知幾多分鐘後就會射到嚟啊，咁所以佢哋就要即時決定咧，到底繼唔繼續發射，即繼唔繼續即起飛，咁當然佢哋覺得唔起飛唔好死，咁啊梗係咁啱我哋發射緊嘅，梗係發射啊，大佬 飛走啦，橫掂都 係 啦， 係咯，即刻脱逃離啦，唔使講。逃離完咧，就佢哋就諗啦。咁佢哋上咗大氣層，即係上咗個軌道啫。佢哋就要諗啦。咁而家既然地球咁樣，咁我哋應該係繼續去火星啊，定係點咧？咁佢哋仲有得諗喎。 仲有一樣嘢嘅，佢嗰、那個 撐船咧，係要閂埋咗個窗口啊，即係唔可以望出嗰邊嘅，直至到佢哋去到火星先可以打開。 佢話咩保護罩咁咧，你唔好理佢咧，其實都 沿路就唔可以望出嗰邊啦。 呢個揾個揾求其揾個理由啦，話咩輻射都唔好理佢啦，係。即係所以佢咧，其實唔知道咧，其實係咪真嘅？呢個關鍵就係、 是。即係喺個過程咧，佢哋要去。即係成三百幾日，即係年幾先可以去到火星嘅，我淨係。咁當然剩翻佢哋幾個當地球啲人已經冇曬㗎啦，其實差唔多係。係 啊。 世界末日嘅，你講咁多已經係。係、 嗯。 咁呢班人困住喺呢個一年裡面，當然會有古靈精怪啊，又 搞嘢啊，咩都有啦，係咯。 啊！咩搞嘢啊？咩都有啦，咁當然。係 啊。 嚇、啊！咁亦都有一個黐線佬，開頭以為黐線佬， 嗯， 佢又話。即係佢發現咗啊，喺啲馬桶裏面唔知點樣就會，即係總之佢有個證據就話自己根本就冇離開過地球嘅，就係、是、政府嘅陰謀，其實係測試佢哋嘅一個遊戲咁樣啦。其實當 係壓力測試啊，即係睇你可唔可以喺呢度咁樣過三百幾日咁樣，有一個實驗嚟嘅。佢話其實就呃佢哋話哦世界已經毀滅咗啦，咁你哋困喺呢度啦，咁樣咁佢就咁嘅理論嚇，係啦。咁佢仲後屘用法神經咧，話要開嗰個 airlock 走出去，咁樣先。 咁真係走出去喎，仲最尾 係。佢又真係走咗。佢當時嘅只船咧，有遇到啲咩太陽風暴嘅嘢咁啦，咁佢哋好緊張，咁佢仲喺度係咁講咁，咁結果佢就真係只走出去就，咁佢哋覺得佢應該瓜咗㗎啦。佢喺佢哋其他船嘅。 喺某啲角度就覺得已經死咗㗎啦。 係啦，咁當然佢提出過呢一個事咧，佢哋都仲係覺得咧，咁其實都有機會，其實佢係。啱嘅喎，所以佢哋其實都係唔知道到底係咪一個實驗啊，定係真嘅嚇。咁直至佢哋去到火星咧，打開嗰個窗就先發覺係真嘅，即係真係去咗火星。咁但係呢個人佢咧提出嗰個咩嘅理論咧，其實佢就講就係話呢個篩選器啊，係咁佢話每一個呢啲咁嘅出現嘅，可能好多星球都出現過高等文明嘅。咁但係咧佢話每一個呢啲高等文明咧，都冇辦法。即係逃過呢個篩選器啊！呢個篩選器就係篩選乜嘢呢？就是、你可唔可以再製造落去？就係喺你自己毀滅之前咧，能唔能夠可以出到去啊？即係你去到第二啲星球啊？ 哦， 咁如果你去到咧，咁咪你嗰個星球毀滅咗都唔緊要㗎，係咪？咁但係佢就好多文明都係過唔到呢一關嘅，即係佢真喺呢一樣之前咧，其實咁就消滅咗啦。咁所以點解佢哋唔會見到其他外星人啊？即係其實唔係冇啊，係其實可能都係過唔到呢個篩選過程。 嗯 大家都過唔到，咁到底人類過唔過到呢？咁其實佢哋就係變成今次呢個測試啊，佢就有提出過呢個理論。咁點知真係係喎？嗱，最尾嗱咁 twist 幾好啦，咁咁啊真係扯，咁打開個窗門，打開個窗，咁真係去咗火星，咁啊真係嗰條友 bullshit 咯，即係佢只不過太過希望其實地球啲人未死啊嘛，佢屋企人未死啊嘛，咁佢咪想象出面其實係冇事啫嘛，咁但係原來唔係，佢開咗窗拖咗個罩出面真係火星，咁啊真係。咁即係佢哋一路唔係一個假嘅實驗啦，佢、真係喺太空船入面真係去咗。咁但係鏡頭一轉咧，就有啲咧講嘢都唔係人，唔止唔係人聲，唔係聲啊，即係滴可以打電報咁嘅聲。原來啲外星人講緊嘢，啲點樣外星人？原來外星人就一路監測住咧佢哋成件事嘅。咁佢就話咧呢一個種族即係地球人咧，終於可以過到呢個篩選器啊！咁原來真係咁喎。咁就話佢哋咧係值得佢哋去。幫助佢哋嘅，咁佢就話咩開始第一次接觸，準備同佢哋咁，咁即係話佢哋要去幫呢，因為其實佢哋去咗火星都冇用嘅，其實都係等死嘅啫嘛。咁但係如果後面係有外星人幫手咧，咁就唔使死，可以將佢重建啊，將個文明嚇。咁你唔知咧，外星人有乜嘢力量啦？可能有無限手套咧，係咪？佢冇講啦，係啦，可能佢一拍或者佢有龍珠咧，咪成個地球回復咯。你唔知佢有乜嘢啦，佢冇講啦，因為嗰啲外星人都冇樣都冇出。咁原來咧，嗰、那個佢以為佢飛咗出去啦，喺 airlock 嗰條友，原來係俾佢哋救咗。 哦， 成身濕立立咁樣黑麻麻嘅地方就見到啲外星人喺度講嘢就冇見到外星人。咁同埋佢哋一個個嗰啲又唔係 mon 嚟嘅，一團團好似煙咁嘅嘢影住佢哋嗰啲隊友。咁佢就知道其實原來係咁嘅，但係佢點解會識聽嗰啲外星人講嘢？我唔知喎。 可能佢都唔識聽 嘅，可能佢都唔識聽，因為其實有字幕，我哋先知外星人講咩嘅。係 啊， 嗰啲外星人講嘢係點嘅咧？滴咩摩斯密碼嚟嘅？唔知咩嚟嘅？佢喺度講咩嘅？ 佢啲戇居居棟喺度嘅啫嘛，嗰個其實係咯。 係啦，咁啊由嗰個眼睇住佢哋去到火星咁樣完場嘅，咁啦嚇，咁就有咁嘅故事啦嚇。嗱，咁個故事好唔好啊？ 即係都 OK 嚇，好好又未至於嚇，咁啊都係嗰個套路就係呢啲古仔咧，你通常都會質疑就係其實個實驗係假啊嘛，其實就一定噶啦，因為呢味係乾手牛河，一定有一定嘅煮法，係 一定係質疑噶啦， 一定有呢個質疑，咁最尾係定唔係啫？ 最尾嗰個少搞乜嘢啫？ 係啦，冇錯啦，到底出嚟扯，原來真係恭喜你過咗啦，定係其實哇真係冚家產咁，佢可能有第三個咧就係、是。是啊，那個真是他們去火星啊，不是有人測試、哦、原來是外星人測試引來。那他這裡就有點像我們之前介紹過這個劉慈欣的，即其實那個瘋狂的外星人的完全不同的，跟瘋狂的外星人 OK， 就叫做什麼話？ 鄉村老師。 鄉村老師是啊，不是山村老師的，不是鬼氣 老師。老師是不記得是這樣下。 鄉老師啊，鄉村老師。那就一樣就是講原來那些外星人呢就在摸著你，看看你這個種族啊是是抵你滅亡啊，定係你係值得去存活存留嘅一個，係咪一樣咯？最尾個完場咪即係呢個 ending。 其實有啲似㗎，其實佢個價嘅中心思想其實係似嘅兩個故事。 都係㗎，係啊，都係㗎。咁、啊、但係呢度就係經歷一個真正嘅考驗啦。佢嗰個咧就話其實佢真係模擬咗幾個地球細路仔，但真人嗰幾個冇經歷過呢個測試嘅。就模擬出嚟嘅啫，我幾個細路仔都係，其實外星人係未接觸過地球人嘅，即係你喺嗰個版本，即係嗰個鄉村教授。咁呢度就唔係，佢哋事實上望住佢哋一路睇住佢哋嘅。咁佢但係佢就唔插手嘅，佢就係睇下佢哋能唔能夠即係經過呢個篩選啊。 嗯， 你經唔過就係經唔過啊嘛，我插手咁你唔係你經過，你係咁即係佢唔插手，即係發覺佢哋可以完成咗呢個 mission 咧，就即係佢哋值得被。即係幫助啦，地球人咁佢係咁啦，咁、你唔好理啦，呢個係佢個古仔，做咩咁完？咁我覺得好嘅地方就係、是、咧，我終於即係有一集真係科幻咯， 係 正常啲啊， 嚟到第六集啦已經 係嗱，之前一集啊韓國仔嗰集咧都算，咁你講佢係外星人嚟噶嘛，同埋都係玩啲神秘啊，咁嗰個都係噶嘛，咁但係上一集都唔算啦，上一集係另一個韓國仔啦。嗰度講佢其實佢係奇想嘅，我捧呢個細路仔上去做美國總統得唔得啫？其實成件事冇嘢怪㗎。 嗯， 係。即係冇超常嘅，冇超常嘅發生嘅。 係。 咁你擺喺蔡麗松其實啱唔啱？唔係好睇嘅，上一集個故事係個 story OK 嘅。咁無雙好睇，因為無雙好睇，擺唔擺得落去華彩奇情啊？ 唔得。 唔係呢個題材啊嘛。 啊，冇錯。 係咯，即係唔係好睇唔好睇嗱，你都唔啱呢個嘢呢、這個 series 嘅，做咩擺落去啫？是咪？ 系， 咁我覺得係咁啦。咁大家覺得點？ 今集我滿意喎。 今集 OK， 咁一定 OK。 我覺得 OK 嘅。 OK 嘅。 至於你話係咪真係好怪或者好特別咧？其實又唔至於好特別睇呢個故事。 唔係，咁最少佢有太空船有成咁，咁唔係即係佢係超常啊個題材係超常，唔係我唔係話佢係怪。 係 啊，啱蔡麗松呢個風格係啊，唔係就算最尾，就算最尾唔係出現外星人都好，你就係講太空人咁都超常啲啊最少。 係。 佢個太空船 都唔錯嘅。 即係太空船又未只係一個普通嘅穿梭機啊，佢都係居住區咯。今日好似你嗰只嘢個樣咧，就似嗰啲真係好勁嗰啲太空船嗰啲咁嘅樣嘅，即係佢個室內，但係佢外面只係一個普通嘅穿梭機嚟嘅啫。 係啊，又好似型第一集咁，又可以坐喺度食嘢，行嚟行去，有重力啊，呼吸到咁。 重力咧，佢就話佢係因為佢係伸咗兩個，即係嗰度揈緊嗰兩個倉，即係好似阿加馬。即係阿加馬咪成日，你見佢揈咗兩嚿喺度揈咁樣，佢直情係咁嘅。 重力裝置咁嗰啲。 人工重力其實係用原心力做嘅啫，即係其實佢冇任何重力系統嘅嚇。OK。 係。 咁但係你睇佢隻船，你就佢個室內你睇咧就幾科幻片。即就唔似係我哋依家個年代做到出嚟嘅個樣，係啦，就咁啫。OK， 但係佢講嗰個科技就唔，其實唔係咁高嘅，係咁啦。咁你唔好理啦。咁總之佢科幻點都係㗎啦，係點都係嘅。咁唔甩嘅呢樣嘢係就係咁啦。咁而下一集咧就將佢講到咧，佢哋個小鎮咧就會跌啲唔知咩揾上嚟咧。咁嗰啲人嗰啲嘢就會影響到嗰啲男人就唔知點樣發狂嘅，會互相打嘅。 嗯。 係啦，應該都係其中一集 Prison 嚟嘅，如果我冇記錯。即應該其實呢堆都係嘅，咁對於呢一集原本嘅故事係點嘅，我就唔知啦。係 啊， 呢集真係唔知，呢集真係唔知，可能都好唔同嘅，我懷疑都 係。 係就係咁啦，咁真係慘啦，即係而家啲科幻嘢要係科幻嘢先算咁樣即係要係科幻嘢先算啦，咁樣咁喎。 都唔係都套好唔好睇啊，已經係。 唉， 你話你話好唔可惜啊？ 係啊， 係咯，幻海奇城結果做愛回家咁，咁都做咩做咩？但係愛回家知幻海奇城咁，但係對佢冇嘢怪嘅喎，嗰個翻工咁，點解係幻海奇城咧？需要你問佢啫，唔知做乜嘅而家啲人就係。係 啊， 即係有 IP 就得㗎啦咁嚇。 嗯，係啊， 係咯，嗯，咁下集鹹蛋出人不如冇鹹蛋出人㗎啦，試下。 哇，咁啊得， 唔系咩唔得啫，你有 I P 就得啦，系咪？咁分享中午怪嘢都得咯，点解咸蛋就一定要咸蛋出人啫？ 咖喱鱼蛋冇咖喱冇鱼系嘛？ 冇鱼冇鱼蛋啊， 系冇鱼蛋啲唔系冇。 江州河冇海都冇牛啊， 系 咩问题？咁呢条咩嚟嘅？呢条咪叫做江州牛河嘅第二样嘢？呢条咪呢支咪叫做咖喱鱼蛋嘅第二样嘢？ 系。 叫做因為一美其名叫做嘅咋， 係啊，得個名， 你唔使理，係啊，冇就咪美其名咯。大家 OK， 好，仲有冇？仲有冇作品要 review？ 好啊，冇啦，冇啊 ，review 曬啦嘛 ，review 曬啦嘛。 嗯， 好啊，幫佢講第二個話題啦嘛。 好， 其實呢個真係氣慾喎，嚇咁唔中意都識定機啦嘛，係嘛嚇咁就乜嘢係真 fans， 咩假 fans 啦嘛，係啦。